这个，然后接下来这个感冒再往里面的经走啊，它渐渐会入脏了啊。那入到三阴脏的时候呢，就会有，因为像三阳脏的时候，它多少都还有一点发热的症状。那三阴脏会不会发烧啊？当然也会，但它的这个病就比较偏虚寒啊。那么少阳病传完了之后，三阴脏我们大概会先传太阴。那太阴其实我们在中医基础班已经讲过了，就是太阴是脾经啊，足太阴脾经。那当病前到足太阴脾经的话，你想也知道你的消化能力会毁掉嘛，对不对？所以通常到了太阴脾经之后，就是拉肚子、吐，就这样子。然后脉是沉的，沉缓或者沉又弱这样的，又沉又软这样子。那太阴脾经的标准方就是理中汤。你拉肚子的时候，那我们看第二页讲义哦，有一些以拉肚子为主症的那个这个方子啊、哦。那理中汤是那三阴经里面太阴或者少阴啊都有可能拉肚子。那这个我们在处理拉肚子的这个议题呢，要记得要分辨寒热。好比说，如果你是拉肚子是热的，那你的脉一定会比较偏浮，比较偏红，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你的拉肚子或者是跳得比较快，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对不对？那如果你拉肚子是偏寒的话，你的脉一定比较偏沉，比较跳得比较慢，这样也能够理解，是不是？可以记得吧？那因为我原来都是在问人家说，哎，你拉肚子会不会烫屁股啊？不会烫屁股就是寒。可是我有一个西医朋友告诉我说，人的肠道味道，人的肠道的温度都是一样的啊。照理说，人应该不能感觉到他拉的是热的还是寒的。我不晓得哎，我其实一直都是用问人家大便觉得有没有觉得烫来分寒热的。有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是，你会觉得特别的热，特别的臭，那个比较偏热，那个比较是葛根黄芩黄连汤症，或者是这个啊、黄芩汤症，而比较偏寒就是理中汤症。理中汤症的特征就是水泄。那各位同学都知道什么叫水泄吧？那肚子是或者痛或者不痛，但是那个感脉是沉的。那至于水泄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那个大便烫，那就很难说了。照理说是比较冷一点。那当你的脾很虚，以至于不能够运化的时候，当然就水泄。但是那个水泄并不是最虚的状态，还有一个更虚的状态是，当你的肾阳也不够的时候，那是所谓的四逆汤症。四逆汤症呢，它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要消化，背后需要有肾里面的肾阳，也就是命门火。有命门之火的人呢，他会让你的脾胃把这个营养抓进来，所以食物会分解。如果连命门火都不够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腐熟水谷，就把这个水谷分解的能量没有的时候，人就会下利清谷。什么叫下利清谷啊？就是你吃的是豆芽菜，拉出来看得出是豆芽菜。那这样子的拉就是四逆汤症，这样好不好分？可以吧？就是单纯的寒的水泄是理中汤，或者是你怕理中汤不够力，你用附子理中汤。但如果吃什么你就看得出拉出来的东西有那个东西的形状了，那就四逆汤，好不好？那这个四逆汤症或者理中汤症都是有可能肚子会痛，也可能不痛。那理中汤症有可能会伴随着吐，四逆汤大概多半不会吐了吧，比较少吐。那还有一个，因为它是寒，对不对？所以你就如果要问辩证点的话，你就丢一个枕头给他抱着，你跟他讲说，你问他说枕头想不想拿下来，他说我想多抱着比较舒服，那这样多半是寒。如果他想要把这个枕头拿掉，觉得很按着就不舒服，那通常就是热。就说如果是理寒的人，即使他发的是蛮高的烧，他还会有一种冲动想那个把那个枕头抱住。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分出寒力的话，就是拉稀理中汤，下利清谷四逆汤，这样好不好？好，就把寒的这一块带过啊。那太阴的病没有太多花样，还有一些复杂的花样，其实那个是要等到我们逐条教伤寒论的时候才有可能学。我们现在教的最大公约数，但是太阴病很值得珍惜啊，因为现在好多人感冒的话都内陷太阴，就是 感冒到了第五天、第六天开始又吐又拉，有没有这种人生体验？有没有听说过别人这样子？就他们不晓得是太阴病，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医，就常常送到医院吊钱第一，免得把你拉干掉，就这样。那其实如果你会用理中汤、附子理中汤或者四逆汤，哎，真的在家里面很好医的啊，省得出去给人家折腾嘛。所以感冒到后期真的会这样子。那至于说，在讲少阴之前，我想我们把这个腹泻为主症的东西把它带一下比较好，因为最近这两个月，1月23号到3月20号，照理说是流行黄芩汤症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把黄芩汤症学得很熟啊。那还有刚刚有同学说，你刚刚说小柴胡汤是这个偶尔发热，就一面吐一面发热发烧这种感觉，所以用小柴胡汤。他说那食物中毒就是用小柴胡汤吗？我就问那位同学说有没有拉，因为有拉的话我们是以腹泻为主症，所以就跟那个不一样。那小柴胡汤那个偶尔发热是只吐跟发烧而已，啊，那个不一样。那我们来看啊，首先葛根汤我们刚刚讲过，在《伤寒论》的脉络里面，葛根汤症原来是燥热型的感冒，热感冒。可是有的时候葛根汤的病症是这样子，就是它会下痢，而这个下痢是比较有一点像是他们称之为太阳阳明两经合并。那这两经合并的时候，它下痢的主要原因是身体的抵抗力都在两条经上打，所以已经没有抵抗力留下来顾你的肠胃了。然后再加上葛根汤症本来就是这个地方精液不足啊，这个水精之气有点被截断。那这个被截断的水精之气呢，原来是热水过了这个后脑勺才会冷下来，然后灌溉全身嘛，对不对？这个中医的这个思路。那这个地方被截断的话，它就直接这样掉下来，所以就是热水掉下来。所以葛根汤的下痢应该是有一点偏热的拉稀，但是主要因为它是太阳阳明合并嘛，所以它的主症大概就是比较像是可能微微有一点雾风，还像是脉比较偏宏大或怎么样。但我们用葛根汤的那个几率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只是说伤寒论有就带一下，反正我们过不久就会教到葛根汤了，所以这个就先放过。那葛根汤的话，它能够把这个阳明的这个风邪推到太阳表转出去，那就一次解掉这个，那个下痢就会停啊。那但是呢，比较值得一讲的就是正是可以说这个热力啊，就是正是可以说这个地方你的这个热水之气，要原来要上头的热水之气被风邪截断了，然后掉下来。那这种太阳病的这个热力，真的就是这个热水本来人的水会经过这个牵引一直过头再下来，然后它不能够这样过来的时候，它被打断了直接下来，就是那个好像是那个热的那个水晶之气直接砸到你的肠胃上。所以那种东西就像有点像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病打到手太阳小肠去一样。那这种热力，葛根芩连汤的热力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急性肠胃炎的这种热力。所以有些人那个急性肠胃炎，然后拉出来大便又烫屁股又臭，那这个东西就是葛根芩连汤是比较主治。那它跟黄芩汤的差别是，黄芩汤有肚子绞痛，葛根芩连汤没有。葛根芩连汤就是纯粹的热力，但是比较没有肚子绞痛，所以它就黄芩黄连下去清热杀菌消毒，然后葛根用两倍的把这个水拉上来，然后推回它原来该有的位置，那这个下痢就停了，就是充分体现葛根的药性的这个作用。因为那水掉下来了，所以它把水转回去，那个是葛根的作用。那而最近流行的这个黄芩汤症是什么东西呢？黄芩汤症啊，我们上次也讲过说，上个礼拜有发一份补充讲义，是汤易经法的一部分，那是2代6神大小汤。那里面有那个小阴蛋汤，那小阴蛋汤就是黄芩汤的前身，就是小阴蛋汤比黄芩汤多一味生姜吧。可是黄芩汤只要一吐就要加生姜跟半夏，所以那个生姜有或没有其实都可以。那么为什么它叫小阴蛋汤呢？就是我们说桂枝汤跟黄芩汤，如果生姜都算有的话，他们只差一味药，就是桂枝汤是桂枝，黄芩汤是黄芩，就这样子。就是把桂枝汤里面的桂枝拿掉，换成黄芩，会发生什么现象呢？那这个它在疾病上面，中医的定义是，这个病黄芩汤症叫做太少合并，就是太阳跟少阳两条经一起有病。那 这个在中间的一些推论就是说，太少两条筋一起有病的时候，跟太这两条一起有病不一样。他说这两条一起有病的时候啊，你在医的时候可以用葛根汤这种发汗的药把那个病邪从外面转出去，可是当他是太阳少阳有病的时候，你就变成必须用和解法。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少阳的那个邪气啊，一旦这两条筋合并的时候，因为太少阳会作用在脾胃上，我们说肝胆有毛病会作用在脾胃上，对不对？它那个邪气会有一种冲动要往里面掉，所以变成要用黄芩汤来处理。那我们在用桂枝汤的时候，不是说什么桂枝出去从动脉出去，然后芍药拉回来，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一个大圈圈，然后一个小圈圈什么的。那黄芩汤很好玩，它没有桂枝，用黄芩拉芍药，用黄芩跟芍药打，所以黄芩汤的那个，那芍药没有桂枝的前提，那三两芍药会干什么？会让你的腹部绞痛忽然松开。然后我们又说芍药是一种增加这个腹部的容量的一种药，所以你如果用了黄芩汤之后，你会发现说，哦，这个一吃下去啊，那个黄芩的那个寒的药性一下子被芍药啪就拉到肠胃里面，所以它是把你那个发热的肠胃，那个热力的肠胃一下子就凉下来。因为上个礼拜是那个同学生病嘛，啊，那我黄芩汤是开那种，因为《伤寒论》里面的黄芩汤是黄芩三两，其他都二两二两二两。那《汤液经法》好像黄芩没有那么多啊，就是比例上没有那么多。外面你买的科学中药的黄芩汤是黄芩比较多的。那我的话那天是用单位药，就是而且因为肚子绞痛比较厉害，所以我芍药用了一克半，黄芩用一克，其他都用一克。那因为有吐，所以加点半香跟生姜这样子。那黄芩汤一用下去哦，原来那个脉是宏大的，就是因为肚子在发热。那至于说那是不是有发炎，那我们中医不管，但是拉的话可能会热，然后有一点黏腻，然后肚子绞痛，这然后脉比较宏大有力，这是黄芩汤的主要的脉症。那你药一下去之后，你就把它那个脉这样子从很宏大，在三分钟之内这样子咻就变回原来的脉了，就是那个有力跟没力之间大概差很多倍，就一下子就解决了。然后它那当然之后也不是吃了药立刻就舒服嘛，人都肚子绞痛这样子是慢慢松下来，但是很快好像第二天第三天人就比较有精神就没有事了，所以是非常的快啊，非常的快。那这个方式今年的这个第一段气本来就是好像比较容易病到少阳，那天气又那么冷，所以太少一起凉感的时候就会形成黄芩汤症。那我觉得张仲景很厉害的是1700年前今年春天要得什么感冒已经决定了啊，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宿命论。他最近果然就是流行这种，当然你不要说我叫的黄芩汤什么感冒一定是黄芩汤，那不一定，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偏葛根芩连汤一点，就不痛的话可能用葛根芩连汤就好。然后呢有在绞痛的时候用黄芩汤，那记得黄芩汤如果有在吐的话就加半夏跟生姜。那如果我是用单位药调的话就都一克一克一克，那半夏加两克好了，因为我说半夏要多一点嘛，那生姜再加一克啊，这样子。那至于说这一次黄芩汤症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在第一时间你要认出那个东西叫感冒，不是食物中毒。那我去问了我西医的朋友说最近这个是怎么样，他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啊，那他们就说，我就说我现在不是不会医黄芩汤症，我是不知道怎么分派是感冒还是食物中毒。那西医就跟我讲说，那很简单嘛，食物中毒一定吃饱饭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之间发作嘛，它就完全会跟着吃完饭之后发作的嘛。那如果是感冒的那种肠胃病，它不会跟着吃饭的时间嘛，就是如果你吃饭觉得不对，你赶快问一下跟你同桌吃饭的人他有没有病倒啊，对不对？食物中毒大家一起吐啊，就是有些人抵抗力比较强，是不是比较不会中毒？因为我记得食物中毒是蛮快，我小学的时候曾经在什么我们小学营养午餐吧还是什么的食物中毒啊，然后就看到一个同学中午吃的时候，然后中间午休的时候就在那边拿个塑胶袋在那边偷偷吐了，就是还蛮快的。所以食物中毒的跟感冒的是不完全一样。那当然我不能告诉你说世上没有食物中毒，不过最近好像是感冒的比较多啦，所以你们黄芩汤最好这些可能是你要单位药配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就是最好身边备着一点。因为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开黄芩汤，因为我从前不常遇到这种感冒， 可是今年就变得现在非常流行，就像去年年尾是大青龙汤特别流行，对不对？就是寒气特别重，麻黄汤很流行啊。所以这个黄芩汤的话，把它记起来。那我在底下写了一行小字，说白头翁汤跟黄芩汤可以合方，五苓散与其中任何一方都可合方，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管你是食物中毒也好，不管你是寒的或热的拉肚子也好，其实不管你怎么拉肚子，那个五苓散都可以用，只是帮忙的。因为五苓散它是一个让你的水代谢正常的药，那你会拉肚子就是因为你的肠道不吸水嘛，那用了五苓散它会帮忙把水分到尿那边去，那相对来讲你肠道里面水就比较少，拉肚子就比较不严重了。所以几乎每一种拉肚子一样，你要掺一点五苓散都无所谓啦，科学上掺个两三克都没关系。所以大概是这样，就是食物中毒的时候五苓散可以帮忙把毒性分消掉，那如果是寒泻或者热力，它都可以把那个水分拔掉一点。所以五苓散搭配各种拉肚子的药是常常用的方法。那至于说白头翁汤是这样子，白头翁汤它是本来是厥阴病的药，但是它也是一种拉肚子，它的拉肚子是叫做热力下重，就是在你拉肚子的时候啊，你的整个热气已经有点下坠到很下面了，那那个时候葛根芩连汤要拉水也拉不到，黄芩汤要凉这一块把它消炎清热也清不到，那这个白头翁汤是比较更沉在底下的清热的药，然后如果你很虚的话，可以加阿胶加甘草什么的，它伤寒论本身有加减法了啊、哦。那白头翁汤的特征就是厚重，就是你啊、哦、每天都在拉肚子，拉的量不一定很大，但是呢，然后拉的那白头翁汤也是热力，所以那个大便也是臭臭的烫屁股的，但是它的特征就是你会常觉得屁股那边好像有一坨什么东西，觉得哦好像大便没有拉干净，然后跑尿道就要去拉，就坐上马桶会觉得哎怎么挤不出东西来，就是总是觉得有一坨东西没有拉干净的感觉，那个是白头翁汤的辩证点，好不好？所以纯粹的热力葛根芩连汤，腹部绞痛的热力黄芩汤，然后好像没有大便还一坨东西让你觉得想大便，那是白头翁汤，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辩证点啊，这样最因为最近的感冒有的时候也不是葛根芩连汤可以收工的，有的时候不也不是黄芩汤可以收工，有的时候黄芩汤弄弄变成那个白头翁汤症这样子。那至于说桃花汤是少阴病的一个汤剂啊，就是少阴病的特征就是因为少阴是足少阴肾经跟手少阴心经嘛，所以这个都关系到人的灵魂的那个思考的中枢，所以少阴病的特征就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脉沉细淡欲寐，就是有个人昏沉沉的，然后脉很沉细，这是最典型的少阴病。那这个但桃花汤不是典型的少阴病，桃花汤它的药味只有米跟干姜跟赤石脂这三味药吧。那桃花汤就是你也不是肚子痛，但你大便就带脓血这样子，那你就用它来止血就可以了。那至于说黄连阿胶汤，本来我们是常拿来治失眠的嘛，黄连阿胶汤是少阴病热化那个烦躁不得眠用的方子，我们在中医班中医基础班教过，可是呢黄连阿胶汤同时也治一个东西叫做这个阴虚下利，就是人的太阴虚的时候会发燥热，然后那个时候也会便血，所以它的特征是什么？下血片的，好像鸡鸭肝一样的血片，就是那种颜色暗红色的，然后肚子是刺痛的，然后烦躁的睡不着觉的，那这个是黄连阿胶汤，这个叫大滋阴哦，然后同时用里面的药去清那个热。那至于说乌梅丸是厥阴经的主方，乌梅丸到底要怎么用啊、哦？到今天都还是你，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太会用，包括我。但是呢，乌梅丸就是有治一种病，就是这个人拉肚子，好像常常拉，一直拉，每天都在拉肚子，然后都不会停。那他已经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种行症了，就是他每天大便就是稀的这样子。那个是厥阴病，那个是用乌梅丸。那乌梅丸我们教到厥阴病的时候再细讲。 他吃什么拉什么，那样是 吃什么拉什么啊？哦，吃什么？有同学问说吃什么拉什么是什么？那个多半是寒痢啦，多半是四逆或者里中的那个汤症的那种情况。那但是不是绝对，但是多半是寒性的。所以，我主要弄个以腹泻为主症的，就是因为啊，这个 因为这个最近流行这个病嘛，所以要大家这个病机的分派一定要很清楚，因为千万不要傻傻的说是哦，黄芩汤正投了理中汤，理中汤正投了黄芩汤，那这样子就一反掉的人就会很惨哦，而且你开药的人不痛，那个病人会很痛哦，所以稍微有一点同情心，这个部分不要搞错啊，不然很残忍，很残忍啊。 现在有些人一紧张就会拉肚子。 哦，一紧张就会拉肚子啊？那个不叫感冒吧？哦，就是一紧张就会拉肚子，那是肝陈脾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在中医基础班有讲到，就是要吃一点什么疏肝解郁的药啊，什么，然后练习不要紧张啊，怎么样的啊？那这个是不是拉肚子的？那么再来。我们来说到这个少阴本病啊，少阴病啊，肾经的病，那肾经的病最直接跟人的扁桃腺同进退，所以肾经一开始的最轻的病的时候，我们通常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因为细辛是少阴经引经药，麻黄发出来，附子在里面暖少阴，暖肾，这就三个药形成一条箭一样，就把那个少阴之邪逼出来就好。那麻黄附子细辛汤的这个主症呢，首先是因为有的时候少阴病的一开始的病情根本不明显，因为少阴病其实很多人少阴病就是太阳感冒之后直接掉下来的，所以它会好像有一点太阳表症，然后忽然变成少阴病。那少阴病主要是脉沉细，那麻黄附子细辛汤可以治很多其他有的没的，比如说我这边有人写啊，说平常就很虚的人一感冒就先微微咳嗽流鼻涕这样子，那个其实常常麻黄附子细辛汤就可以了。哦，那用少阴经往通，用少阴经往外面推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感冒还不觉得什么流鼻水啊、打喷嚏啊、身体酸软，就先第一件事就是扁桃腺刺痛，那这样子是少阴病的特征。那这个刺痛的那个当下，马上就要把麻黄附子细辛汤吃下去，那这样子很快就会好。可是如果你等它烂开，你再吃麻黄附子细辛汤，对不起，来不及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看你们同学能不能赶时间成功。就像我跟我妈妈有一次在大陆旅行的时候，我妈妈半夜4点钟把我从床上踹醒，说我现在喉咙痛，然后赶快麻黄附子细辛汤吃下去，然后第二天哦好了啊，真好，不然的话要重病了，她这样子说。但是你们要有那么好的妈妈，就半夜都把你踹醒，这样子才能够体验到那么好的医术，不然的话你已经第二天就已经扁桃腺烂开了，他那样子就要用别的方法医了，所以第一瞬间就扁桃腺刺痛了啊，就记得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那也可以微微加一点黄芩或者黄连，加一点点啊，帮忙消炎是可以的。那我通常麻黄附子细辛汤都是自己调，我不太用成方，因为成方它那个麻黄跟细辛比较多，附子比较少，那我的话就是附子用的比较多，麻黄细辛用的比较少，这样子。那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少阴病的典型，就脉沉细但欲寐嘛，就是爱困得不得了，就是平常不是那么爱睡的人，忽然好像得了嗜睡症一样，那麻黄附子细辛汤啊，这个也可能是感冒哦。然后还有一种感冒是肾经受邪的时候，忽然气化功能不良，就是你一感冒就尿不出来，但是口很渴，很爱喝水，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五苓散症啊。但是我用过一次，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不觉得自己感冒，可是在公司不停的灌水，然后我有个工读生也不停的灌水，然后我就觉得很渴，然后喝到后来有点怕了，因为怎么都一点尿意都没有，就不是小便不利哦，是一点尿意都没有，然后就说怎么办，我们这样喝下去肚子会越来越大，然后最后就会死掉，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慌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去上一次厕所的时候开始有点紧张了，然后后来我就吃了麻黄附子细辛汤，然后马上尿就通了，然后这个感冒就宣告结束。那我后来就跟我的朋友通电话说，哦，这次真的是吓死人。然后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哦，我4年前得过一次这种感冒，那真的是惨得要命。因为少阴病这个病的样子是弄到这个人懒懒的，不想活，没有斗志，所以他变成在学校或者在工作的场合会变得很讨人厌，就是每天像死人一样这样子，你知道吗？他还是去上班，就是上班的时候一点作为都没有。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人生会出现问题，你能明白我的形容吧？就是，所以他如果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把这医好，变成真正的少阴病了，那他糊里糊涂也去上班，但上班就大家都很讨厌他的。所以，哦，这个第一时间就没有尿意的，那可能也是麻黄附子细辛汤。 那还有一种是一感冒就像，我像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其实啊，那个感冒能够让他说四年前我这样感冒过，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年年都在感冒，对不对？会有一件事情他印象这么深刻，四年前感过一次什么冒都还记得那个症状，那代表那个感冒对他的伤害其实很大，就是在人生其他方面的。那至于一感冒就背冷，哎，一感冒就觉得哇背上好冷，那这个有的时候是太阳经要挡不住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用保温或者四心汤。当然如果是少阴的正病啊，就是真武汤，因为茫茫附子四心汤是少阴的精病，就是还在少阴经上面。那太阴有没有精病啊？太阴的精病跟太阳表症非常像，太阴精病跟太阳表症连在一起，那几个方法我很少用到，所以就先不说。那至于少阴的脏病，就是真武汤症。那真武汤症我不管现在怎么努力教大家，可能还是会有点糊里糊涂的，因为真武汤用起来有太多的辩证点，所以我只能说有个最粗略的。首先是真武汤第一个辩证点啊，因为真武汤的脉是什么脉呢？不一定，它可能是一般的少阴脉，就是脉沉细，但是也可能是尺脉特别浮，因为病邪集中在肾嘛，所以尺脉特别浮起来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个人大概还是偏冷，要裹棉被吧，可是他的那个冷一定不会像太阳病那么敏锐，他会顿顿的。那真武汤的这个身体的症状大概是身体沉重啦，四肢闷闷的，重重的，痛痛的，那他也有可能是有兼咳嗽或者拉肚子都有可能啊。那拉肚子有拉肚子加减法，但是呢真武汤最好笑的一点，也就是我常常犯到，就是真武汤的发烧是烧的是蛮高，可是本人不知道。就真武汤它的特色就是那个少阴病的发烧，就是特色就是自己本人不看温度计，觉得说哦原来我在发烧哦，哦我以为只是比较累，就要自己顿顿的，就对自己的温度感非常的糟。所以如果你量到温度计说你在发烧，可是你说哎怎么会，那那个有可能是真武汤的发烧。所以用这一点可能可以让你辨别的出用真武汤，因为真武汤还有很多主症不好抓。但是呢很多我们太阳有的时候啊，太阳病你这个太阳的那个表邪用桂枝汤发过，用大青龙汤发过，它还有点残留的邪气就直接内陷到少阴了，然后你就发完汗之后又烧起来，然后你自己觉得说好像没有烧，那这个是真武汤症。那另外一个就是真武汤的心理上的真武汤症，就是因为真武汤有一个症是振振欲辟地，就是他这个人好像很想把自己往一个床上这样甩上去，所以真武汤症有一个很强烈的症状是有的时候了啊，就是发烧那种不算，发烧的已经躺在那了。但是他如果是上班族啊，正在上班，如果他是真武汤症的话，通常这事情发生在感冒第十天左右吧，就他慢慢传到少阴了。然后这个员工就问他说：“哎，你现在会不会看到床就想扑？”他说：“我好想扑啊，就是看到一个床就想扑上去，这种冲动非常的强烈，那是真武汤症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少阴病啊。但这有点像讲笑话，但不是绝对啦。”但是我现在真武汤也只能介绍到这样子。那至于厥阴病啊，厥阴病我们不需要太努力去认识，因为我希望各位不要病到厥阴。那如果一定要病到厥阴的话，我这边有一个当归四逆汤啊，那个是比较是少阴厥阴都可以用的药。那当归四逆汤脉也是沉细啊，但是它的特征就是怎么样？因为厥阴病啊，少阴病是这个人的肾不行，所以他全身的水代谢都不行，然后心不行，所以心会啊、也会特别笨。那厥阴的话，他已经是到达一个最后的生命的夹缝，就是人的阴阳的交界。那阴阳的交界是什么？就厥阴病的特征，比如说厥阴病的少阴病的，比如说少阴或者太阴的那个四逆汤症，有的时候是手脚觉得好冰冷，然后缩在一起，那是四逆汤。那或者有一种人是脚寒头热，那是已经带阳，就是阳像戴帽子一样，就下焦太寒了，所以把这个阳都逼到头顶去了，那那个是白通汤。白通汤也可能拉肚子，但是你是头是热烘烘的，但是脚是冰冷的，那那个是用白通汤把这个阳气收回来啊。那厥阴的那种冰冷，像四逆汤是这样子，你会觉得手脚冰冷，就冰冷的是手到这个手肘，脚到膝盖这一段会觉得好冷啊、哦。四逆汤，其实你们平常天气冷也可以用四逆汤嘛，对不对？当保养，因为吃的会比较暖。那当归四逆汤呢，它的这个冷比较是手指头冰冷，就是 那种病叫什么？叫什么雷诺氏症是不是？是吗？手指头冰的那个，就是因为它厥阴病是这样的，一旦病到厥阴的时候，人的阴气跟阳气是离绝的。那到这样的情况，就人的手上不是就有经脉吗？阴经要经过手指间传到阳经去，就是有这样一个循环的。那可是到了厥阴病的时候，这个阴经跟阳经是没有办法接通的，所以手指间这边全部都是冰的，那脉就很沉细。那有当然不是绝对，但是有的时候当归四逆汤症跟四逆汤症，因为当归四逆汤不是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那个桂枝汤再加大枣再加细心加当归那样加出来的东西，那个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是甘草干姜附子，是直接补充阳气的。那当归四逆汤这种从血分补进去的这种暖药啊，它就是好像你的手指头这样冰冰的，而你本人也是不太知道。就是有人说手足厥逆，那是四逆汤症。那当归四逆汤叫手足厥寒。那有人就拿这个厥寒做文章，说这个厥寒是因为你的手指头冰，你自己不知道它在冰，就是已经钝掉了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冻伤一样。那就手指头冰冷啊。那当归四逆汤的身体症是身体一动会扯痛，就是比较是血脉里面有寒气的时候会扯痛。那还有的时候是厥阴病，有的时候这个厥阴经会痛，所以就是这个侧腹部这个地方厥阴肝经经过的地方啊，你会觉得闷痛的很不舒服。可是呢，你不管怎么按没有压痛点，因为那已经不在肉体上面了，那是灵魂上的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吃当归四逆汤或者吃当归四逆加无助于生姜汤之类的啊，就是总而言之就差不多这个主结构。那当归四逆汤我喜欢用的主症就是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这样子比较好分辨。那这些腹部侧面的痛或怎么样，有的时候会有啊。那吃了以后它会比较能够调整你的厥阴经。那平常那种手指容易冰冷的人，其实当归四逆汤是可以吃保养的啦啊。那再来呢，有一个不太直接算是感冒，但是感冒有的时候会遇到，就是吴茱萸汤。吴茱萸汤这个药味很单纯啊，就是吴茱萸、生姜跟大枣还有人参吧啊，就是四味药。那吴茱萸这个药是非常暖，而且还蛮辣的，而它是能够把身体里面的浊气，就是阴浊之气，就不属于阳的部分都压下去的药，所以还蛮厉害的这个药。那吴茱萸汤呢，比如说什么一吃饭就想吐啊，食谷郁呕，原文是讲食谷郁呕，就你一吃饭就吐，有的时候是你胃太冷，那你要把这个冷气泄掉，那要吴茱萸啊。那另外呢，有一个是胃脉为而弦，便秘而易下痛，这个我们不要啰嗦了，因为这是比较少见的。那吴茱萸汤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因为你的胃跟肝都很寒，以至于你的消化机能非常的恶劣。那在这个胃很寒的前提，人会出现很多很特别的症状，比如说吴茱萸汤是你不停的想呕，好像吐酸水，知道什么叫吐酸水吗？就你呕一下的时候会有很多那种口水飙出来那种，然后可是同时在这个呕吐的同时，你的头痛的你想去撞墙，就是又头痛又想吐的时候，通常是吴茱萸汤症。那头痛跟想吐一起来的时候啊，往往就是因为你的胃已经太阴寒了。那这个胃太阴寒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你要随便找一个吴茱萸汤症，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治道，就是你要去买那个最生的那种高山茶，然后呢你就每天泡很多高山茶一直喝，然后喝到你的胃开始发寒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什么叫又头痛又想吐。好，那你会知道什么叫吴茱萸汤症，很简单吧。哦，那吴茱萸汤的那个胃寒，因为那个头痛不是我们说什么头部受风啊，所以什么驱风就可以解决头痛，不是。吴茱萸汤那个头痛啊，是纯粹的吴茱萸汤的头痛，要怎么分辨，就是头痛你说我这里痛闷闷的痛啊，很难过什么这样子。但是吴茱萸汤的头痛就是，如果你有一种头痛啊，是偏头痛，痛的你想要去撞墙，就是一面痛一面烦躁的不得了，那通常就是吴茱萸汤症，所以还蛮好分辨的。那另外在少阴病的时候，他有一个我这边 C 这一点，那个是吴茱萸汤症，就是这个人啊 就是根本就已经随时都觉得烦躁到发狂那种感觉，在床上就怎么样都不舒服到极点，那那个是无助于抗症，就是那个是胃太寒。那还有就是手脚冰，然后又吐又下痢等等。那还有刚刚小柴胡汤是偶尔发热，对不对？偶尔胸满是无助于抗症，这跟小柴胡汤的偶尔发热感觉，就你吐然后觉得一吐之后这个胸口好像被什么塞到一样那种感觉，那那个是无助于抗症，就是你吐可是你不能够把你的胃的那个阴浊之气吐掉，所以你一吐之后把你的胃的阳气就更虚了，然后那阴浊的之气就更巨大了，所以就变成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呕啊，呕而胸闷，呕而发热，然后又呕又拉肚子，又换一个汤，对不对？所以这个张仲景呢，我觉得表就是给你们是废物啊，就是到时候你还是要背所有的书，就是太辛苦了，这怎么办？所以几个主证啊，所以我现在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所以我因为教我要我教这种表我真的很不会教，所以我才会常常说哎呀我就这样子一条一条慢慢教，大家懂得那个道理有时候可以凭直觉开药，因为你说主证其实是很可以用啦，但是真正要用把伤寒论用得好，你要背的那些辩证点其实也不算很少。那如果你坚持不要背书的话，要凭着天纵奇才来开药的话，那可能伤寒论你会用的不很顺。那至于简单化的辨证点，那根本不好用，因为伤寒论没有那么混杂，它是一个分得很细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一般感冒从头到就从感冒的整个过程最常用的一些感冒药，那今天就跟大家这样子说了，那你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伤寒论这个部分的这个整个蓝图大概是怎么勾勒的。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可以就是凭自己的人生体验去想说哦我哪一次感冒大概是在什么经的什么区块，慢慢慢慢也可以认识自己的体质。因为如果你每次感冒都发那条经，代表那条经真的很烂，那你要用那条经的药去调补，那也不一定是在说你感冒了。因为治感冒的方子又是因为感冒就走在六经上，所以张仲景的感冒药就可以帮你的六经好起来的药。好，这是一个，所以你用了这六经的感冒药，如果用得好的话，你的六经都可以调得比较强。那我相信我今天这样讲，一定是同学听了之后是颇为痛苦啊，就是因为我没有给，就是没有时间给你们消化跟记忆，只是带过一次。那同学，我首先是问，因为我自己整理的这一份，我自己是很不满意。然后我说我这个讲的东西，想要请那个同学帮忙回家听录音档打字整理，可是我今天讲的都乱七八糟，连我都不敢让你打字整理了，我觉得实在是太残酷了吧。就是怎么办，你们想法是怎么样，你们还敢整理吗？就是你们现在的结论怎么样，还是说等四个月后有程式出炉？那这位同学因为我约时间我们私下讨论啊。那你们就是说，因为我现在不太敢要求同学整理，因为我刚刚讲的真的还蛮乱的，怎么办？你们觉得呢？就拿这个表混一混算好不好？还是你们在刚刚听的这么乱七八糟的内容，有没有你们在临床上觉得特别难以分辨的辨证点要提出来跟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啊？哦，每一点都有一点。我觉得抓主证的概念还是非常的重要，可是艰难啊，如何在一大串的症里面抓到主轴。就像有的时候你发烧啊又吐啊，可能是人烦躁欲死，那到底是无助于抗症还是什么，那这真的是会有这种情况，真的会有。所以哪几个加起来应该是哪一个汤啊，这个有请说。 你说那个马马虎虎的信心汤是就是要那种体质很虚的人才容易得到那种病症吗？还是说体质壮实的人也是会得到马马虎虎的信心汤的症？ 麻黄附子细心汤通常来讲是一重就重少阴的人通常都是比较虚的哦，因为比较壮实的人呢，他就算发得很厉害，是发麻黄汤症或者大青龙汤症，这种这个病毒用它的抵抗力来发作的那种是大青龙汤症或者麻黄汤症，就是所谓的抵抗力越好反而病起来越严重那种，那那个是大青龙或者麻黄汤。那麻黄附子细心汤通常是偏虚，那壮实的人要怎么样得麻黄附子细心汤症呢？就是比如说 天气很冷，你去做冬泳啊，然后跳到水里头之后，起来之后发现你聋了或者你瞎了，就是因为太冷了，把你这个七窍都封住了。那这个是麻黄附子七星汤可以救，就暴聋暴盲啊，因为冷造成的。那个是麻黄附子七星汤啊。那一般的话，好像还是会有，而且我还是说，有的时候是看病毒的种类，有些病毒就专门喜欢找你照阴经，这很奇怪，就病毒还有分类的吧？还有看五运六气嘛？那对不起，我这个问题答得非常的敷衍了、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要问的仔细一点的？我说好像我答得不是很恰当，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例外嘛。啊。 他那个昨天写那个妈妈父子七星丹，他说话尿不出来，要跟那个桂枝父子丹有什么区分？ 桂枝父子汤是大汗不止。这个是出虚汗，就是醒着的时候出汗，就是桂枝附子汤应该是有，因为你的汗亡阳嘛，表阳虚，所以不断的流汗，以至于你没有水分可以给尿那边，所以那个跟一下子少阴肾经受邪而不能气化，没有尿意，那个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知道怎么跟五苓散来分呢？ 跟五苓散很难分，跟五苓散很难分，所以用脉。就是如果是麻黄附子金汤那种的脉是比较沉的，那五苓散那种的脉比较浮，因为到底一个是太阳一个是少阴，那个沉浮是有差别，跟你平常的脉比。然后对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因为请各位同学这一部分真的不要吝惜问问题，因为我这样子乱讲一通，不是就很快的带一通，然后你这个回家啊、哦、就什么都忘掉了。我在想这个串讲的课啊，我们那个录音档不要交给那个网络公司好了，免得人家看一看是学坏了。这我觉得教的实在是有点，我不晓得啊，给他好随便的。那你们那个还有没有看的有没有还是难以分辨的？其实会问问题的同学多半是已经有点熟的哦。如果是比较陌生的同学，听了之后还是一样陌生嘛，对不对？只是介绍一下，因为这药剂我会一个一个慢慢讲啊，有些已经之前也慢慢讲过了。那还有没有要问的？请说。 我们那个肾气丸，它可能是磨碎用那个蜜去炼嘛。现在这种是煮成汤的话，汤的对酒几喝 吗？哦，我刚刚讲的你不在是不是？就是那个，这个是二点五铁左右，对不对？所以你那个一锅水里面要加差不多两碗半以上的酒，然后就小火慢慢炖，就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水之外还加两碗半的酒，然后慢火慢慢炖，这样子就可以。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说的？各位同学，你们要好好找问题哦，因为感冒不一定哪天就找上你家门哦，所以你们考虑一下。哎，我最近自己家里面我都已经开始买单位药了，我懒得买成方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那边像我们那个住的地方是陈助教跟郭师叔跟我各住一户啊。但是我们就在那边动不动在那边半夜说、哦、不好意思啊，这边有没有小青龙汤？人家还没有小青，人家还没有小青，人家还没有小什么？就说还没有小柴，还没有小柴，就是那种问来问去啊，都是因为单位要买杂，又不知道谁有谁没有。那所以现在干脆我就准备，就是我们讲过这些药味什么半夏一罐、麻黄一罐、桂枝一罐，那个每种都一罐。那这样子在家里面打开了调一调就有，什么都有，这样不错哎、欸。因为仲景方用的药味没有很多，你们看得出来吗？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老师，一般那个十方有说那个像黄芩、黄柏的话，说都说我黄芩比较清上焦的热。 对对对。 那为什么像我们这黄芩汤的话，它是肠子那边在发炎的话？ 对，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是黄芩它清上焦热，对不对？我们凡是清肺热的就清大肠热，这是一个共进肺的问题。但是我那天因为给我们的同学开黄芩汤，我里面把了他的脉，他吃药我把脉，对不对？我能够从那个脉象清楚的感觉到那个黄芩是被芍药吸下去的，实际上我感觉到是那个它的那个下焦有那个芍药的药性把那个黄芩这样吸进去的，所以就是因为有芍药所以把黄芩扯到下焦去，把水又是中焦，就是扯到中焦里面去，是有芍药在里面拉住黄芩才会到那里去的。 那这样子可以用其他黄连或黄柏来取代黄芩的效果？ 如果是我所知道的重点药法啊，是这样子，黄芩这个药的寒性是很轻飘飘的，什么药都引得动它， 那黄连跟黄柏是其他药不太引得动的药，就黄连跟黄柏是有比较固定作用点的，但可是黄芩不太有，黄芩是可以用别的药拉的，就是黄芩可以用柴胡拉到少阳区，可以用什么拉到哪里去，所以黄芩是有意义的在这里。那当然葛根芩连汤，比如说葛根跟黄芩跟黄连，对不对，它其实要它那个我将来会教到，就是什么眼睛啊什么发炎都很有效，就是葛根这样子转上来的时候，这些消炎的药性都可以转上来，所以治什么眼睛鼻子什么发炎都还蛮强的，对，葛根还可以把它带上来。还有没有要说的？这些药你们真的觉得你们回家再遇到感冒就可以了吗？哦，同学都还是摇头，那怎么办？所以组长就负担着这个背书的重责大任啊，就是大概就是最普遍性的感冒，这些都很容易造出生病的啦，大家不要怕自己太怪哦，不病到这样子，就是大家感冒差不多都病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看到这些条文其实你还蛮熟悉的，就是有一些你都病过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觉得你是非人类啊，大家都是人类嘛，所以他就病这样子。而且我刚刚也一直在讲，就是说哎呀，1700年前就知道今年年初是个病了，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预计说下一段下一病了？哦，我不喜欢这样的，我觉得我是那种很像那个股市名师的人啊，就每次估之后都会干估啊，所以非常不想预告，就是放放马后炮就好了。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太少合并的黄芩汤症是这个样子，我同学也不知道。那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生病的经验？那刚刚说的黄芩汤症你们有没有得到啊？家里面有没有人得啊？哦，都摇头啊。所以你们是怎样保养得太好了是吧，就不生病？还是你们还是病麻黄汤啊、桂枝汤啊什么的？你们桂枝汤、麻黄汤应该用的比较顺了吧？开始有点有效的感觉了吗？还没有这样子啊。我觉得感冒这件事情很需要的是赶时间，就像我就说我一点点病我就马上冲回家吃药，那通常好的就比较快，一拖啊就比较痛苦了。所以你们如果药不是随时都在手边有的话，你这样慢吞吞的，我今天感冒我明天再去药房抓药啊，那这样通常都会比较受多一点苦吧。那还有没有要说的？ 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小青龙汤吗？哎，因为你说那个小青龙汤 是 它大概是有水毒体质才比较容易，如果又重感冒的话，比较容易重小青龙汤症。 对， 那平常有水毒体质人要怎么调养，不会让那个感冒容易变重？ 哦，平常水毒体质的调养是真武汤啊，真武汤是很适合台湾人长期去保养的药。那还有就是真武汤还有一个加减变化在伤寒论里面叫做附子汤，就是真武汤里面附子放一颗，附子汤里面附子放两颗，然后里面好像是不放什么，不放生姜而放人参之类的。那这个附子汤它是专门治什么肺的，其实附子汤蛮有意思，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哦，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腰酸背痛，就是那个气转不上来，你用附子汤其实还蛮有希望的啊，就是吃了以后让肺的气比较通。那这个是因为用附子汤的时候，我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重点的书上写说你灸关元，不然就用附子汤，所以附子汤的效力是很像灸关元的啊。 要不要加肾书？ 加什么？ 灸后面的肾书。 肾书是我不讲，是因为我是世界超级大懒人，那种高难度的穴我非常的，就我自己揪不到我就懒得叫人家揪了。就像哦，对对对，最近有同学在那边隐隐流露出一种对我的课程的反对的意见，我觉得那个反对意见是非常好的。就是有同学在私下跟我讲说，就是他们在那边聊，说有同学在聊啊，就照理说你人生病应该是先运动，然后不行的话再做一点导引，然后再不行的话再用针，然后再不行的话再吃补药。这个老师怎么一天到晚就叫人家吃补药，那非常简单嘛，就是我很讨厌运动嘛，那就是我是植物人的生态，所以我就完全跳过那些正常的部分了。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一点 做正常的野心的话，那你们就要什么做适当的运动啊，然后怎么样啊，然后早睡早起等等，那这个是非常好的条幅啊，就是你们最好是买那个什么吴清中写的人体使用手册，对不对？照他上面写的东西好好的条幅自己啊，那就可能可以不要吃补药。那我是因为太懒了，所以就是把自己的一种偏狭的这种做法在课堂上有点扩大化，就什么东西都要吃补药，但其实也不一定需要。就像，但是这个有没有勤劳不勤劳问题？就像我看那个人体使用手册啊，说什么敲胆经，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瘦了一圈，我就问他你怎么瘦，他说哦我敲胆经，然后所以我原以为敲胆经有多困难呢，所以我就一直不碰，一直到我看那本书说什么，原来只会腿侧面这样敲四下就好了，当然非常简单嘛。然后就我原以为敲胆经是多高难度的动作，我就想都不敢想，就懒惯的人会找尽一切理由就不碰了运动啊。那就我当下觉得哦那么简单，就这样一二三四就一下，然后各五十下，那我觉得哦太好了，那就每天早上起来各五十下，觉得说太好了，终于有一个运动，我不觉得非常艰难。然后我就跟李助教夸耀啊，说什么啊敲胆经啊怎么样，其实我根本都还没有成效。然后李助教就回去，然后一个礼拜后回来跟我讲说我瘦了，然后我就说我什么都还没有瘦。李助教就说我一天到晚有事没事就拼命敲啊，我说什么你是一整天在敲吗？我只早上起来敲五十下就觉得功德圆满了，就是对那个勤奋度跟别人完全不能比啊。所以像我这种人，就算做运动也做不出运动该有的成效，所以就完全自暴自弃，就吃药这样子。那你们可以估量自己是不是像我这种等级的人嘛，好不好？就世上还是有正道的，我这边这种观念是一种邪道，那你们就知道一下，其实是有更正确的做法存在的。但是我也要希望各位同学一定要记得我在中级班教的，你不要做什么运动，然后第二个礼拜都很累，就一定要做了以后，身体心灵变得感觉更好，这才是你所需要的运动。运动不要一开始下得太猛啊，这个一定要记得，不要说人家可以动那么多，我要动那么多啊，越练越有，不会，因为你身体不够强的时候，动得多反而耗损得多啊，这个气力的东西还是会损耗的，所以要适量啊，适量。那我每次都在那边适量，然后就一直都不动。我去啊，今天走到巷口买包烟啊，走路了，很累了，啊，就这样子，每次都是只要比废人多动就觉得很满足了。那这样子不行啊，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范例。那你们就多动一动吧啊。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散步，你最好就要有那个从这个地方走到台北车站那个距离来回的觉悟。那这样子慢慢的散步啊，然后真的身体会很好。记得散步的要诀就是，不管你走得慢慢，但你的膝盖不要有完全打直的时候。我们一般人走路不是有一个部分膝盖会伸直吗？那你记得你散步的时候，你的膝盖绝不要有完全伸直的时候，就膝盖都有一点松这样子。啊，那这样子散步慢慢走慢慢走，那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但是非常好的意思就是每天走两个钟头。那现在。啊，没有时间吧啊，就你还要另外制造一些悠闲的时间。那我就觉得因为要省时间嘛，所以我就觉得比如说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揪一揪啦也不错啦。那像李助教就是因为他是常常在看卡通啊，看卡通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敲胆经啊，所以一边看卡通一边不停的敲胆经，那这样子就很健康啊，对不对？你们可以选择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甚至像日本有什么顺便做运动，你们有听过那种，他们的南阿拉运动，就是南阿拉就是顺便一起啊这样子。他就说好比说你去书店逛街，你就可以做什么，那叫什么 squat， 我不知道那怎么讲，是那个字吧，就是那个好像是，就是他们健身房不是说你如果要让你的臀部线条很美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膝盖不可以超过你那个脚趾缝的垂直高度，就是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子会受伤啊，就是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子。然后你必须什么翘屁股，然后蹲下去，这样子蹲啊，然后才会让你的这个臀部什么大腿肌肉会好，对不对？然后就有那种就是每天教的运动书，就比如说你逛书店，那个书店那个书架下排有一本书，你就不要这样子拿，你就要坐稳，然后这样子拿，然后呢，你就会拿那本书的时候得到相当充分的运动。那下面开抽屉的时候，什么剪袜子的时候，然后全部每一个动作，就你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动作，他都帮你训练一个摆法，然后人家看上去就已经疯了，但是他们说这样的身材就会在一天的生活里面就非常的好，比如说什么赶电车的时候上下楼 肌，要怎么样抬腿，怎么样用力，这样子就哪里都练到。就说你的一天所有经过的地方就是你的健身房之类的，那是有这种书的啦，是有这种书。我是看日文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中文版。然后我看就是觉得大为感动啊，然后到今天也没有实践。那其实我常常会说，感动对人没有用啦，感动是不会帮助人好起来的。但是要好起来可能有别的方法，但是各位不妨参考，就是比如说你去健身房啊，去那种什么免费周游券，健身房不是现在都在拉课嘛，对不对？你可以说什么让我参观一个礼拜，你就把它里面很多运动的课都上一遍，然后你就把那些动作的那些要领都记得，那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去找类似的姿势啊，然后就可以运动这样子。理论上是这样子吧，但是实际上请各位自行创造好不好？那当然也是前提是你们要运动啊。好，我说这话多么无力啊。好，大概是不太行。那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哎， 老师，比如说像我上次感冒到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痰特别多，那如果说是以治本的话，是从脾下去治。 就是我们上次不是讲吗？出病之痰，以病之痰，久病之痰吗？像那个父亲煮这三个方，我们上次上课有教啊。那不然你照那个药理去调理看看，就是类似结构的方就可以，不一定要真的用那个方。哎，还有没有要说的？啊，请说。 刚那个久病之痰跟以病之痰，它里面都要用到那个抑制，那抑制的扮演的角色。 哦，抑制人是醒脾的药，它能够让脾比较恢复活力，这样子。就上次有讲到说，要滋味阴醒脾阳，对不对？那滋味阴要用润的甘味药，那醒脾阳要用芳香的药啊。好，还有没有？我想你们也不用那么努力挤问题啦。你们回家大家就会觉得我先教的很乱，然后越想越气，那这样子下次来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好，所以你们可以回家复习的时候再发现问题，让我们下次再来检讨一下，好不好？好，那就先这样子了。